但差不多仲有一套好紧要嘅未讲啊，系咪不打走先？ 咦？ 与神同行啊！ 系喎，咁啊冇啊，我好想听啊。 系啊，听下系咯，咁我唔中意嘅，系系啊，唔好意思吓，即系嗱呢套其实嗱，不如不打讲啊，你喺坊间听到啊，嗱，其实有冇人写咗文先？暂时。定未先？ 其實就香港咧，即係我識嗰啲英劇人就未出嘅， 係都要 hold 住 啊！係啦，因為始終首映其實一月二，我會去睇嘅，一月二先首映，即係官方首映。咁所以其實就 hold 住啦，總之 有啲就係啊，總之 hold 住啦。咁我哋自己人講就話膠膠地，咁啊話 抵㗎啦，唔係抵㗎啦 嚇。劇本就好狗血㗎嘛，即係又係嗰啲即係嗰啲韓式啊，即係韓式。 冇错， 空架啦，咁又唔好谂住咁认真咁咯，即系好似小即系青少年向，又即系啲剧本好粗疏嘅啲剧情咁样咯，即系呢个又普遍。 其实你话佢系青少向冇办法，因为佢其实系一个网络漫画就改编真系 改 编，但系个网络漫画系好嘅。 系啊，我哋初初谂 呢套戏系冇跟嘅 漫画改编。吓、啊，应该吓、啊、都系个网络漫画有啲问题啦吓，先、啊、搞成咁啊！但系唔系，我哋睇翻漫画都唔系咁嘅， 好好睇个漫画系啊， 即系正嘅，明白？ 唔系佢网络漫画咧，你就唔好谂好似即系日本漫画，佢画都好简单嘅， 系、okay. 即系比阿 cut 神佬仲再简单啲嘅， 系 ，OK， 系啦，系啦，用啲单线画出嚟，跟住上单色嘅啫。咁但系咧，佢真系卖故事嘅，所以你唔好介意佢即系画风，即系你当嗰啲分镜嗰啲嘢都唔得噶 ，OK？ 因为佢唔系嗰种日本漫画， 系 佢纯粹讲故事嘅啫 ，OK？ 因为系即系手机睇咁嗰啲，咁但系个故事系好嘅，佢就将咧地狱咧就写到咧，好似其实另一个同我哋一样嘅世界嚟嘅啫。 嗯， 咁系点嘅咧？就瓜咗老衬之后咧，原来就搭地铁，就地铁收咗车就咧，再搭嗰啲地铁就原来落地狱嘅。 系， 佢真系喺地铁站搭噶喎。 O K， 系个真实嘅地铁站等车喎，好好搞笑喎。咁佢车里边嗰啲就系、是、其实就系嗰日死嘅其他人啦。咁佢又唔恐怖嘅，其实个人都系正正常常嘅啫。吓，但系就老人家多啦，当然，因为老人家即系死会比较多啲。咁佢跟住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咁个男主角咧亦唔系咩消防员嘅，其实系一个中年嘅一个一个文员咁嘅啫。 哦 ，OK， 系啦， 就系车太贤啦，系嘛？ 即系佢叫个名嗱，呢套电影咧，其实全部角色都系攞翻个名嘅啫。 系， 其实都我觉得都几大分别噶。喺即系如果你睇翻个漫画，其实最似已经系嗰个嗰三神官里面嗰个靓妹噶啦。 系 ，OK， 吓，我暂且叫佢三神官先啦，俾我感觉其实都就蒙面超人 Black 入边黑妖帮嗰三神官。两男一女系嘛？ 系 一个特别矮，不过嗰个三神官特别矮，个系个男人嚟嘅。呢度就特别矮，个系个女咁矮嘅啫。 系 咁而喺个漫画入边咧，佢哋系会变身嘅。 O、okay. K， 但系佢就由时装就会变咗做古装嘅，即系当我哋用能力嘅时候咧，佢会变翻做古装嘅。 哦 ，O K， 系咁而佢个地狱咧系非常现代化嘅，咁去到竟然落咗车咧，佢嘅机场咁点解有人接机嘅？喂！阿乜乜先生咁样，有人嗌嗰个主角，你边个咧？我唔识你，诶、欸，你梗唔识我啦！我系你个辩护律师，啲点解我有辩护律师？嘿，你唔知嘅咩？你嚟紧就会接受七个阎王嘅，即系其实嘅审判啊！佢呢个每一个人都要嘅，系啊。咁佢话其实佢又派嚟嘅啫，佢话唔知话咩有钱人咗去自己拣啲好律师，咁佢就仲笑嘅，话啲好律师其实同嗰个官系 friend 嗰啲咧。 系。 其实佢都冇话阎王嘅，即系总之话有官啦，要判啦，咁其实落嚟要审你一轮咁样，先睇下你个去向咁样。咁跟住佢仲有个私家车上车喎，有安全带喎，即系现实世界一样嘅啫。吓，咁亦都有个律师楼嘅，即系咁嘅，同呢套戏好唔同嘅。佢根本咪如果你拍真人版，咪应该咪喺翻正常个城市拍咪系咯。 嗯， 不过佢话俾你听，而家呢度系地狱咁啫嘛。或者你咪转下啲颜色灯光啊，蓝色啲、绿色啲，咁咪话地狱咯。 嗯， 其实咪又系嗰度嚟，即系应该系咁拍嘅。如果你根据个漫画，但系呢套戏就唔系啦。佢就将佢完全扭曲晒，佢就真系落到去变晒古装，变晒即系变翻一个好似奇幻世界咁，一系沙漠，一系咩，唔系咁嘅完全。 O K， 系咁佢只系嗰三个。带佢落嚟嗰三个人咧，系即系着即系 我哋只可以讲吓。咁、 嗯、 就套真人版就怪啲，佢哋衫吓，肥咗似林峰嗰啲嘅，即系嗰啲咩不速之弱嗰啲咧吓。咁但系其实漫画入边咧，佢哋只不过着西装嘅啫，佢哋唔系怪嘅。 系， 连嗰个女都系着西装噶， 系一样啊。 所以我其实我唔知嗰个系女定系仔嚟噶，我即系我意思个漫画入边啊。 嗯 ，OK。 因为佢直情着裤噶，着成套西装噶。不过佢阿不阿阿新娘好似话佢里边嘅系种丫头嘅。 系啊系啊，所以 咁啊，即系佢系女啦，即系其实都系女啦。咁啊呢个真人版就明显啲嘅，佢系着件行政装咁，但系系即系你当系裙咁样，仲亦都系只高，即系只鞋系女装嘅。咁你睇得出佢。咁明顯呢個係女嚟嘅 ，OK， 個真人版就， 嗯， 係啊，咁其實咧都幾大差別，咁同埋仲有就係呢個主角到底同另外個軍佬，佢哋係咪一家人嚟嘅咧？到底原著我、 啊、 我又唔知，因為佢好長噶，唔係、 啊、 即係唔識嘅， 唔識嘅， 即係另一個人物係啦。咁而佢呢個真人版咧，就夾硬話佢哋其實佢係兩兄弟嚟嘅，係，咁仲有一個共通嘅老母，仲要係啞嘅， 係。 Okay. 即系夹硬将佢连成而变成咗一个 family 故事。嗱，咁你谂下几惨啊？呢个老母前后死咗两个仔啊，佢里边都系笑话 Saving Private Ryan 嘅。 嗯 ，OK， 佢有咁讲嘅，即系话佢话好惨咁样，即系死晒两死晒啲仔，即系等于吓死完一个死埋另外一个吓，咁啊系咪呢啲咪耍狗血？ 系， 咁亦都喺度卖紧一啲即系。我认为是很左交式的亲情。 哎，明 白。这件事呢它是承继了斯大列车的。 嗯。 我都这么说 你如果一路看斯大列车军舰岛就到了这一套其实它都是卖的这件事。而这件事其实它是将一个我怎么说呢新年你不如你读出来。 即是先啊你说韩片多次以这个家族利益集团啊、就混淆呢个孝道同亲情，就系、是、取悦呢个大众。咁、啊、即系如果你系一啲头好简单或者系啲苦儒啦吓，咁、啊、咧你就会好中意呢啲嘢嘅。 系啊，喂，即系其实佢混淆啊，即系你讲孝义嗰啲，咁啊梗系好嘢噶，系咪？但佢其实实质佢哋采取行动嘅原因，佢因为系一个家族嘅呢个利益。 利 益团体，嗯，即是利益团体啦，即是其实我哋嗰时讲先系即系讲过一次嘅，即系其实个主角爸爸要救个女，其实个女咁同佢一样有做嘅，佢系其中个阎王嚟嘅， 嗯， 哦， 咬住支波板糖去审个主角嘅，系， 哦， 系即系勾佢脷筋嗰个，有出嘅，系呢个好多斯特列车嘅演员嘅，一阵先讲，咁斯特列车就系咧，其实你系救个女啫嘛。咁、 嗯、 个女就讲到大仁大义，关咩事啫？其实因为嗰系你个女，所以你救佢。 嗯， 其实其他人一样有屋企人噶。 嗯， 你可以牺牲晒成架车嘅人、哦，你认为呢个系一个正义同一个正确？ 嗯， 诶唔系啦，但套戏就会讲到好似系咁样。嗱，我亦都系欣赏《斯大列车》拍得好睇嘅，但系咧。嗱，我分得好清楚嘅，我唔认同《斯大列车》入边讲个价值观，但系我觉得佢拍得好睇嘅，我俾个好高分嘅。但呢套戏咧，我既唔认同佢个价值观，亦都唔觉得拍得好睇嘅。即系其实两样嘢分别俾翻嘅，我会 OK。我唔同其他嗰啲人咧，我觉得有好多人咧中意呢套戏，系因为佢中意佢讲嗰样嘢噶。 嗯。 跟住佢就会将嗰啲特技啊，同埋所有嘢，就会加晒分嘅。 系。 其实呢样嘢如果论佢个 storytelling 或者特技系唔得嘅。我认为系 ，OK， 咁好啦，咁仲有啲咩？咁不如阿新年你读下嗰几句嘢啦，系我都唔记得我讲过啲乜嘢，你不如你照读出嚟实际啲。呢个就系我对佢哋网上咧台湾嗰边有人嘅一啲嘅评价，咁佢就嗱我直情觉得佢收咗钱嘅 ，OK， 即系佢咁嘅讲法，呢套戏系100分嘅 ，OK， 咁佢讲呢套戏甚至乎高度咧。是赢晒你之前嘅所有嘅宗教片啊，即系包括你讲耶稣啦、佛祖啦，甚至乎即系之前讲过嗰、那个阿基佬卫啊，同阿蜘蛛侠嗰套叫乜鬼嘢啊？西兰 西。 哦，系啊， 真 系。 佢话咧呢套 沉默马田史高西 斯。冇错啦，冇错啦。佢讲到咧呢套戏咧喺宗教电影上最高嘅作品，佢竟然够胆咁讲。系啊，竟然够胆咁讲。咁佢就话咧。 佢里边咧系好用咗好浅白嘅方法咧，就令到啲观众咧睇完之后就会好想去做一个好人、哦。 系 系就咁样讲嘅佢 ，OK。咁而里边嘅特技啊，就媲美荷里活嘅超级英雄电影，仿佛咧就好似睇紧超人啊 Iron Man 咁样喎。我照讲嘅咋，我照讲嘅咋，系啊，唔系我讲啊，即系台湾有人竟然，即系当然都系一啲女性嚟噶啦 ，OK？ 哇，我听到我真系唔系啊嘛 ，OK？ 你觉得好睇 fine 嘅，但你话呢套戏嘅特技可以媲美嗰啲戏？我同你讲呢套嘅特技系媲美每个星期日做紧嗰套蒙面超人飙啊！你唔信你自己入場睇下啦，下個星期大家。 係，你話佢啲特技差過韓摩的，親情差過。 咁佢差過韓摩的唔係 key 㗎嘛，真人做㗎嘛。 係。 係咪？佢 key 啲光佢啫，起碼馬明被罰打㗎。 嗯。 係。係咪？好啦，論親情如何？ 你話差過《溏心風暴》㗎嘛。 差過《溏心風暴》 3? 係。 唔係差過《溏心風暴》，《溏心風暴》1、2我覺得唔好嘅。 OK， 但大家可能冇睇《溏心風暴三》咧，佢系有好多细节位去讲佢个屋企人个感情嘅。 嗯， 以电视剧嚟讲，我都系好过晒之前嗰啲，即系如果我纯粹以 TVB 啫吓，系、我系觉得系写得好嘅。 嗯， 我冇谂过噶，我初谂住唔睇噶呢套嘢。 嗯， 系啊，佢竟然系可以。讲到屋企人里面嗰啲感情嘅嘢系，哦，我觉得佢写得几细致嘅， 嗯， 系以往嘅电视剧系少有嘅，以前咧可能你要睇日剧啊，吓，你先会见到嘅， 嗯， 即系点解嗰个人会咁样做啊？点解呢个人要做人小三？以前边度有嘅啫？李佳芯咪做人小三，咪做人小三，狐狸精咪有解嘅咩？因为天生嘅贱咯， 系 咪啊？唔会解噶，唔系，佢都系慢慢讲俾你听。由点样由一个密实姑娘，另一方亦都唔系色魔，亦都系一个好爱屋企人嘅男人。佢点解呢两个人可以搞得埋一齐啊？中间系阴差阳错，系复杂到你唔会谂到嘅。 嗯。 而呢双方咧，系已经极力避免大家去发生呢件事，但最后都发生。喂，你冇睇过一套无线电视剧讲嗰啲咁嘅嘢？ 嗯。 你睇过未啊？我未啊。小三咪一。出現咪小三咯， 系， 边度解嘅啫？以往咪好多套咪李佳芯做嘅咯， 嗯， 佢都话点解唔知乜接身系呢啲角色嘅？喂，原来呢啲角色写得好系可以好嘅， 系， 即如果佢有血有肉讲，点解佢自愿成为小三啊？你因为佢冇乜就变咗一啲好定型角色都小三咯，狐狸精咯，贱格咯，佢根本就系上嚟抢钱咯，咁全部变晒呢啲嘅。嗱，呢啲或者喺《溏心風暴》一、二，你可以過到骨；三，完全唔係呢個 level 嘅嘢。 嗯， 係咯。如果大家中意睇親情嘢，我反而覺得《溏心風暴》三原來比到出奇地。 嗯， 係我冇諗過㗎呢樣嘢。咁當然睇入戲院計咧，就梗係 Coco 啦。係， 嗯， 係咯。嗱，有人講到你啲咪冷血嘅人啊，先會覺得呢套戲唔好睇。唔係啊，但我覺得 Coco 好睇喎。請解釋。如果我是冷血的我不会觉得 Coco 好看、 嗯。 其实是他那个中间的价值观的问题来的。我首先开场已经讲过。其实你那套戏 是不是 Universal, 同埋你这个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 嗯 嗯、 Coco 那阵就是。但是这一套与神同行呢就其实不是的。这个其实是很韩劇式的价值观来的。你如果你等于你如果不看开日劇呢你睇日本戏你都觉得哇乜咁慢嘅，乜咁样，唔系，其实日本戏有日本戏嘅价值观嘅， 嗯， 而韩剧有佢嘅价值观嘅，咁如果我哋不嬲都唔系好睇开韩剧嗰只咧，其实我哋好难接受呢套戏嘅价值观嘅， 系， 我哋睇开韩片就有啫， 系， 咁韩片啊以往即系佢都 都要点讲咧？ 虽然佢呢只价值观系有喺度嘅，同埋佢以卖家族关系呢样嘢咧，其实佢从来都系佢哋嘅即系卖点嚟。咁就以往嘅发挥，最少即系例如你睇韩流怪客咧，我觉得佢嘅发挥做得好嘅。 系 吓，同埋我又唔觉得韩流怪客有左交嘅。 係定係當時未左交，未換呢個左交總統㗎嘛，可能係囉。咦，一換咗呢個左交總統之後，你睇上次軍艦島即刻唔止日本人係衰人， 係 而美國人，就算佢而家飛個飛機去炸呢個廣島長期，佢哋喺套戲入面都話其實呢美國人都唔係好人嚟嘅。最後啊，大家記得最後嗰幕戲啊，又係斯達列車個斯達列車個靚妹啊，又係 佢 啊，佢望住嗰個東姑雲嗰啲嗰啲船啲人話，佢嗰度好似係長期 嘅， 長期。 佢竟然話其實嗰度有好多韓國人， 係 點止啊，仲好多中國人添，分分鐘有美國人添，分分鐘阿叉添，廢話，係咪先？即嗰個地方。當然有機會有好多其他唔同國籍嘅人喺度啦。你亦都唔好唔記得喺日軍裏面殺到我哋飛起嗰班， 係韓國 都好多係韓國人添。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實唔係日本人嚟嘅，即係皇軍啊，入面你唔好以為佢係日本人啊，殺得最興起嗰啲、最盛起嗰啲啊，係韓國兵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咁 anyway， 咁即係嗰種交味啊，唔係話套片交嗰啲交味，即係嗰種政治暗示啊，其實好強烈㗎。係， 嗰種交味。 啲人聞到，應該聞到。係啊，大家淨係睇到嗰、那個，哎呀咩親屬，哎呀梗係啦，應該要孝順嘅。Come on， 唔好俾啲人咁易呃咗啦。其實後面係有啲咁嘅暗示喺度嘅。咁今次呢套戲呢，你不如分啲讀埋出嚟啦。你成個嗰個嘢讀一次啦，唔係好多句嘅啫。咁我回應下頭先嗰啲即係講到退100分嗰啲人啊，你阿新年。 係。咁啊你話嘛，如果你話睇呢套戲啊，就會反省啊要做好人嘅話。 唔係。拍呢我第一句話呢班人講嘅嘢每一句說話都係錯嘅。 係。 係 。 係。我又 look 嗰句又回應返佢。 look 嗰句回應。 係你繼續喺你嗰度由嗰度開始講。 係。如果用即係講警勢呢啊，雖然呢宗教片呢就都即係其他宗教片啊都會有講呢個地獄呢樣嘢啊，但如果你話用呢個地獄嚟啊揚善啊，實質其實呢就係愛傳教嘛，但如果你淨係用呢樣嘢嚟嚇人嘅話呢，就係、是、真係最低級嘅。 咪冇錯，用一個恐嚇嘅方式嚟揚善係最低級嘅。係邊一個宗教都有地獄啱。是嗰句佢哋講嘅，但邊個宗教用地獄？如果佢淨係用地獄嚟嚇人咧，呢個係最低級嘅， 係 啊， 即係你唔信就落地獄㗎嗰啲啦嚇。係，咁而呢個儒釋道同耶教咧，咁喺宗教哲學上咧，係其實係教人哋要點樣面對苦難啊，而唔係講神講鬼嚇，同埋求神咧係為咗攞著數嘅。 即唔係求神為咗唔係一種利益交換啊，即唔係話菩薩菩薩我要咩觀音借富，唔係即唔係呢啲，唔係養鬼仔，其實想咩，其實呢啲全部係一種利益，其實你要還喎，你要付出喎。咁但係你嗰啲宗教哲學你真係正嗰啲，即係儒釋道或者耶教，佢唔係講呢啲嘅，其實佢 mainly 係教你點樣面對苦難，即係其實你個宗教其實有咩用，其實就係、是因为人生有很多苦难啊，佛家就很明显讲啦，你贪嗔痴之外就是有咩求不得、怨憎会同埋爱别离噶嘛，有很多种嘅吓，咁其实面对苦难真系宗教嘅最大作用嚟嘅，其实吓，如果嗰啲教你真系占卜啊咩啊嗰啲，其实即系或者用啲咩神通啊嗰啲，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啲比较。低級噶，或者醫病都係啦，即係有啲係即係話會即係醫到你啊嗰啲，其實嗰啲真係比較低級。嗱，你高級少少嗰啲就係一種哲學嘅面，就係、是、點樣人生苦難點樣面對啊嘛。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儒釋道，耶穌都係講呢啲嘢嘅，其實。咁繼續。 好。咁同埋咧，你話佢喺即係個審判期間啊。话佢吓间接杀人啊，都要还啊吓，或者即系都系有罪啦吓。 咁即係話你喺 Facebook 嗰度話個哦嗰、那個人抵死呀、啊、之類咁樣。 我要解釋一下，佢第一個去嗰、那個嗰、那個法庭咧，就是、一個即殺人法庭，佢叫做。 嗯。 O K。 咁嗰度佢就話問個主角：你有冇殺過人？佢話：嚇我點會殺過人啊？咁亦都係啊！你現代人，我諗殺過人嘅人好即係我諗都多數人都冇啊，係咪？係。佢話唔係直接嘅喎，佢話你間接殺人都算喎。咁你解釋啊？ 係，即係譬如嚇、啊、有個人可能佢自己好唔開心咁樣，咁但係之後咁佢 po 咗個文之後，你再喺 Facebook 度話。嘿、hey, 你咁样样都觉得唔开心啊、哎、不如唔好去死啦、啊、咁样。嗱你咁样讲。 其实唔得咁複雜㗎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咪个系咁喺度叫呢个人乜乜叫嗰人乜乜嘅係咪 嗯。 即係嗰个群插啊嗰啲咁其实佢呢个就係讲如果呢个人后尾死咗即因为咁而死咗咁啊你当。 所有呢啲人。 咁全部人都有份。 冇错啦呢、這个所有参与过只喺 Facebook 就算讲一句呢你都算系殺人嘅，即係根據佢嗰個觀念係咁重嘅喎， 明白？ 即係個戲入邊講啊，戲入邊講啊，咁你都算有殺咗人嘅喎，哇咁啊，咁啊大劑咯，咁一世人講我唔知幾多句，你唔可以死咁都可能有講過嘅喎，咁啊你殺咗人嘅啦喎，算係啊， 應該個個都有 份。咁啊即係死梗啦，第一個即係第一個關都過唔到啦，應該係嘛？嚇，佢講到咁嚴重嘅，佢講到咁嚴重，係。咁点样可以帮佢打得甩呢 咁但 係。佢打唔甩㗎。 就係、是、个所谓律师啊就动之以情呢之后就以即係啊讲佢话欸其实呢佢咁讲呢都系有苦衷啊或者系佢 佢咁样做有佢嘅原因啊咁样。 係係啊咁就冇事啦。 即总之讲到嗰个阎王呢即嗰个殿嗰个阎王佢都流泪啊。咁就诶，好、哎、啦、哎，你冇罪啦，咁样啊？ 系， 我 OK， 系啊，我继续点咁样。 咁你话呢个系亚洲嘅司法制度嘅最佳反映啊？ 冇错啦。 哦 ，OK。 如果你觉得呢、這个 某啲亚洲国家啦，我意思系唔系个个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不过都好大部分都确实系咁嘅。 咁嗱，呢个你要 refer 我讲后啲嘅嘢嘅。 系。 嗯。 其实就是公堂和法庭啊。 是。 你 refer 下那里 先。OK。咁啊这个即是他这套戏呢本身就是不是应该说本身那个漫画就是将这个公堂就现代化就变成一个法庭啊。咁而他。 这个地獄本来就好像古裝咁噶嘛，佢哋想象係咪？咁咪好似公堂咁啦，係咪？落到去 現代化咗 畫面係嘛？個官都係著古裝啊，成個包青天咁樣咁嗰啲咯。 成個威烏咁嗰啲 咁啊，聲堂咁，即係個公堂嚟噶嘛？即係大家想象中嘅即係中國式地獄啦、亞洲式地獄係公堂嚟嘅。咁但係佢就漫畫就將佢現代化，就成為法庭啊嘛。 嗯， 係啦。咁個戲又點啊？ 而個戲咧，就其實佢係將呢個法庭咧變翻做公堂。咁咧就將呢個法治咧就轉翻做人治。 嗯， 其實公堂同法庭嘅分別咧，其實法庭就係講係咯，係咩？ 係法治啊嚇。 係講法治啊嘛，講法律噶嘛，十步。 係啊，法庭係。 係嘛？你有冇罪係根據證據程序係嘛？呢啲嘢噶嘛。 嗯。 好啊，咁公堂係咩？ 公堂咧就象徵嘅人治啊嚇，即 係 個官。 公堂就係人治啦。 係啊。 系个官大老爷觉得你有冇罪嘅啫嘛， 纯判嘅啫， 判嘅啫。我你讲得你讲得服我，你咪冇罪。 嗯， 冇噶，阿爷话事啊嘛。 系， 阿爷话你有罪咪有罪，阿爷话你冇罪咪冇罪咯，系嘛？ 系， 啱唔啱啊？唔系讲法律噶，呢边条法律都犯咗冇，但阿爷话你有罪。 系， 系嘛？唔使嘅话莫须有嘅。咦，明明佢犯法过，根据乜乜乜乜乜，哎，阿爷话佢冇罪，仲爱国添。 系， 你咪唔止冇罪，仲攞白纸巾咯。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你谂下放炸弹去攞大纸巾喎，你谂下呢个咩事？ 系， 系嘛？啱唔啱啊？ 嗯， 咁亦都可以明明冇犯啲咩法格，但系可以坐监喎，连个老婆都坐埋喎，最好笑就 系。 拉咗个老公都唔够啊，个老婆要拉埋，个老婆冇拉嘅，不过就 系 形同坐监啦。 嗯， 系咪？ 我唔系讲喺边度啊，唔好对号入座啊。我举例咯。 举例 啫，系啊，系啊，你唔好对号入座啊。我并不讲紧某人喎、啊，或者某国喎、啊。OK， 系我讲亚洲啫，你可以系北韩都得嘅。OK， 可以南韩都仲得。 系啊，南韩得噶，系啊，我冇讲边个。OK， 我讲呢一种咧亚洲人式嘅法治就系咁噶啦。 嗯 啊，咁佢又个气又好充分表现到出嚟嘅，系咁，但系呢种到底系种倒退嚟咩咧？咁明明人哋个漫画就系进化，将地狱进化，佢、哋都话啦，哇，地狱都与时并进啦，乜你哋仲以为地狱系古装咁样，吓有冇搞错啊？咁我哋而家呢度好先进呀、啊，有诶、要上庭，咁做咧，我哋会帮你安排律师帮你辩护嘅，咁样佢咁讲啊嘛， 嗯， 系嘛？咁而呢套戏入边咧，嗰三神官咧系要做埋辩护律师嘅。但其实咧喺嗰个漫画入边咧，辩护律师系一个人嚟嘅。 好 嘅。嗰三神官咧，其实佢哋走用牛头马面咁去即系带人嚟嘅啫。即系佢唔系捉，佢系带人嚟嘅。 嗯。 系啊。但呢度佢就唔知做咩合埋咗，咁就变咗个三神官系要做埋辩护律师，好奇怪嘅。 系啊，咁嗰三神官咧，佢哋即系完咗主角嗰条线之后咧，即系带咗佢落去之后，就已经系跟翻嗰个所谓佢细佬。好嗰條線㗎啦，咁呢個就同個戲唔同嘅。 咪佢喺戲入面佢細佬，但係喺個漫畫入面佢冇關係㗎兩個。 係啊，完全冇關係嘅。 即其實呢嗰隻嘢呢喺漫畫入面呢佢坐地鐵嗰陣呢突然間攝出嚟就好似冤魂咁嘅嘢嚟㗎。係 啊。 佢就喺個地鐵度鼠咗出去，咁所以呢佢哋就好似話要捉返佢返嚟咁樣嘅。 嗯。 係啦、啊。咁其实主角就唔关事啦，主角就留低咗地方咧，就咪去上庭咯。咁 咪 有个 律师跟 住咯，系啦，就两条线咁发展嘅。 嗯， 系系啦。咁呢度咧就无端端，即系我觉得处理得最唔好嘅就系咧，咁你又话嗰三神官系同佢上路一齐去上庭咁，咁你转头嗰个其中一个嗰、那个叫即系嗰三神官嗰个叫即系个首领咁咧，你当好似个。大佬啲喎，佢又無端端就走咗去人間，又去查佢嗰個細佬單嘢。咁佢又話要咩話？睇下佢係咪死咗啊？我都唔記得佢點解話，即係佢話佢出現咗嗰啲咩怪物嘅。咁佢就話佢唔知對個人間嗰啲思念定唔知乜嘢會令到個地獄即係走啲怪物出嚟喎。我咁咪好唔得閒喂！日日咁多人死，有咁多人思念，咁個地獄滅咗國噶咯，應該。呢啲我就唔觉得嗰个原著有啲咁嘅嘢嘅，系啦，咁啊详细或者下个礼拜大家可以睇啦，即系可以唔讲晒嘅，系咯，系咯，咁嗱，咁你录快啲啊，阿新年讲埋我嗰度嗰啲啊，你继续讲埋先，由嗰度再 elaborate 下咩意思咁就算数啦，系咯，唔长讲晒啦，系咯，始终大家未睇，系，你叫我读埋落去， 咁咧， 头先喺前面 都 嗰度讲到落去咩？ 系。到港戲嗰啲人啊，就可能咧係一係咧就為咗 sell 自己啲嘢啦，或者係宣傳啦。 哦， 咁呢啲都係cheap 啲嗰啲啊，係咁啦。但係好多時咧，可能佢有啲其實係傳教啊，或者係有啲政治隱喻咧，即係或者政治取態咧，係擺咗佢啊，擺咗。 即係好似嗰啲有啲鬧聲線嗰啲，其實係反女權主義咁啦，即係例如啦。 係啊。 系咯，即系佢个目的根本系有个政治目的，唔系其实佢套星战好唔好睇，唔系个重点嚟噶嘛。 系 佢借住闹星战去讲呢样嘢啊嘛。 系啊，即系唔系真心。 举例系咁 啦，真系想赚。 冇错，佢唔系真心想去讲套戏或者评论套戏嘅。 系 系嘛，系咪咁啊？ 系咯。 好，仲有咩？ 咁而嗰啲受众咧，就通常都只不过系想听翻自己想听嘅嘢嘅啫，就。唔系话想去真系讨论套嘢嘅， 即系佢选择性地想听啲啱听， 系 啱佢听嘅嘢，即系唔系话即系点讲，即系个政治又好或者咩都好，即系符合佢自己嗰啲嘢嘅啫， 系啊，符合佢期望嘅嘢啦， 系啦，即系佢啱听啦，佢觉得啱听嘅嘢，佢又唔系好想去大家讨论或者想去真系研究下套戏好唔好睇或者识啲嘢嘅。 咁而呢個科幻片呢都只係淪為呢個講神講鬼嘅節目嘅呢個兼力嘅啫。 係啊。強烈覺得。 係。 嗯。 咁如果呢套戲呢係真係當佢法庭戲咁睇嘅話呢， 咁就好離譜嘅嗰件事係。咁唔會話、嗯、即係正常法庭你唔會話因為啊佢都係為咗救人啫咁樣咁而你就殺咗人都冇事㗎嘛。又或者係如果對 佢都係為咗佢老母有犯病。咁就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都冇罪唔會㗎係咪 係。 即正常唔會但係套戲係咁就話冇事係咪咁意思呀 唔係即係講現實世界嘅法庭。 冇錯係明白明白。 有冇可能係你話嗱你 即係你有原委都冇話辦法就辦法㗎嘛。 咁樣你偷嘅嘢咩好曬人或者點。即係拎住你個辯護律師就噏一輪就係話啊其實佢咁做呢都係因為佢屋企窮有個八十歲老母等佢養嗰啲咁樣。咁、 嗯、 你會唔會咁喎冇事呀 即係都輕判。 點會輕判啫因為佢八十歲老母有個八十歲老母所以輕判咁你殺一人咪殺一人你偷嘅嘢咪偷嘅嘢囉咪照判囉點會。輕判都唔會呀更加冇可能無罪呀。 Okay. 你現實是不是這樣 是 是、啊、會不會因為你講完一大堆廢噏跟住講到個官喊咁跟住就算啦算啦無罪釋放啦咁會不會不可能㗎嘛你等下新啲講埋先。 咁同埋就係、是如果就算啦你嗰、那個受害人啦、啊、原諒咗你咁亦都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判決咗嘛正常嚟講。 系咯，因为佢呢套戏佢最后咧系将两个店一齐审啊，佢哋要求 系， 咁佢就话最后话原来佢妈咧啊点讲咧，嗰度唔讲俾大家听啦，始终大家未睇，费事穿咗嗰度最后啦。总之佢就话如果佢妈原谅到佢咧，佢就可以冇罪喎。 系 ，OK， 明白，我明你意思啦，知道。 咁我就不如我话嗱，其实一生你讲漏咗好多嘢。首先呢我开头应该是话呢既然你话个地獄即拍一个地獄故事佢警世系一个就系一套好戏咁我不如下次我哋拍呢个咩啦胡文虎啦。 系。 因为胡文虎最出名就 系 有嗰个地獄㗎嘛。 嗯。 即系而家冇咗啦可惜。咁嗰时你都好多人去睇完都觉得好警世嘅。哇讲大话要咩勾你筋又唔知乜嘢又唔知点样又要咩俾人锯咁好多种唔同嘅。 低落去炸嘛 喺个油。係啦炸炸油炸鬼咁样嗰啲咁。 冇錯。 咁呢个咪就係话如果你话呢套戏咁样係可以发挥到个即係令你做好人咁你不如去即係将胡文虎样嘢再做返出嚟啦。 嗯。 係咪 嗯。 佢直接拍胡文虎呢個咁嘅東西啦咪得囉係咪就好似油地獄咁原來油地獄就係咁恐怖嘅你犯咗啲乜嘢唔孝順唔乜嘢咩講大話咁全部有啲刑罰等住你咁。咁呢啲呢通常以前啲細路仔呢就話唔好曳呀唔乖呀阿烏嚟捉你你係講呢啲嘢咋嘛。 阿烏公即係乾嚟咬你食你呀。 係啦呢啲係乜嘢 level 嘅嘢啫你覺得。如果你聽完啲咁嘅嘢而你會受到任何影響嘅你好幼稚囉。係 呀小朋友嘢嚟嘅。小朋友先會聽嘅嘢係咪咁意思呀 我又唔敢話小朋友因為大人都可以幼稚嘅。 係。 Okay? 我亦都見過啲好成熟嘅小朋友嘅。 嗯。 佢哋都唔會信呢啲嘢佢呃鬼咩。當然呢啲小朋友平時都睇緊鹹嘢睇緊股票財經嘅好犀利嘅。咁呢啲係中國人眼中嘅成熟㗎嘛。 嗯 係。細細個都已經睇報紙仲要睇財經版係咪即新年即問你攞錢係咪呢啲就係中國人講嘅好孩子你明唔明即係嗰啲戇居居咁喺度即係嗰啲即係鍾意藝術啊中意 發夢畫畫嗰啲啊， 發夢畫畫啊，係咯，睇科幻片嗰啲啊傻仔嚟噶嘛，即係我哋啦，係咯，即係我哋係好怪嘅，即係可能啊，咦，我想儲嗰啲銀幣喎，咁樣係嘛？ 嗯， 你唔好俾張十蚊紙我，你不如俾個銀我。 嗯， 嚇，係咪蠢仔咧？佢覺得。 嗯。 咁但係嗰啲有得升其實 咩呀 啲銀幣可能有得升 系算数啦，咁佢乜都讲钱啊嘛。anyway， 吓咁我补充翻头先讲漏咗啲嘢。咁同埋好啦，最后嗰度啦，如果大家系觉得好动人以情就得系咪 啊？ 或者个当事人已经原谅咗嗰个被告啦，你咁讲吓，就可以好合理啫，无罪释放。好啦，咁我哋用近期啊新年一单觉得好特别嘅一单案件嚟做个例子好嘛？ 系。 咁啊点讲呢，我驚大家听得驚㗎喇。近排上庭呢就有單即係好得意嘅案件嘅。咁係一件奸殺案嚟嘅。咁呢個被害者係叫阿小 B 啦，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即係近排係上庭啦 ,ok, 其實件事發生咗幾十年頭啦，係咪。咁其實呢個呢可以話係拍成電影嘅，其實可以。即係不打可以叫佢哋啊，翁子光咧可以試下拍呢、這個《踏血尋梅》，唔係《踏血尋梅二》啊，直情係，因為私影妹 啊，知道 嘛，知呢單嘢啦， 奸屍跟住係 奸屍 兩 件 啊， 知呢單， 嗰晚仲話翻屋企同老婆食飯啊嘛，準時， 冇錯冇錯，中間仲牽涉到呢個鹿茸大寶酒嘅 ，OK， 大家想知詳情又即係太核突啦，唔想喺度形容係。 系啊，但系我哋都讲 大 保守， 再捞一捞，再执翻个汁入去，跟住倒翻出嚟咧，哇，可以变成红白绿白噶，即系个颜色啊！我讲系，即系红白绿白系，即系十铺就系呢个红豆沙捞豆腐花啦，系啦。咁但系喺呢度当然系另一啲嘢捞另一啲嘢啦，系啦。好啦，咁如果你照呢套《与神同行》咁拍系咪啊？好，调转讲。嗱，首先我话喺呢个现实嘅法庭里面啊，你都姑且唔能够咁儿戏啦。咁我想问一下，你会期望即系你死后世界嗰、那个法庭系比现实更儿戏啊，定系会即系严谨啲？你期望 严谨啲咯，佢希望。 希望严谨啲系咪？唔、会话嗰个咁嘅有钱啲嗰、那个又可以搵个好啲律师。就可以打甩佢嘅，明明佢喺做人嗰阵真系都不知所谓噶啦，又啲油脑啦，系嘛？明明都证据确凿噶啦，啊，即系啊，佢都可以俾佢打甩嘅，因为揾咗某啊律师咁样。咁佢嗰个漫画真系咁讲嘅，系啊，啊，如果有钱揾个好啲律师，个律师又识得阎罗王 friend 嚟嘅，咁啊可以冇罪嘅。 嗯， 即系佢都系讽刺紧，其实佢系用地狱嚟讽刺紧现实啊嘛。其实个漫画，咁我谂你唔会想，哇，其实现实都已经系唔系咁公平嘅。老实讲嗰啲法例嘅嘢吓，即系都系因人而异嘅啫。你穷人咧，多数都冇罪都变有罪啊，白都变黑啊，好多时会。你最好唔好俾人告告，你好似百词莫辩嘅会。但系有钱人咧，明明犯法，佢都可以黑都变白。 嗯 嗯，系咪现实就系咁啊嘛？的确，你打官司都系讲程序、讲证据，有时证据就系确凿噶啦。咦，但系程序出错，可以打程序嘅，好多方法噶。OK。法庭亦都唔系去揾真相、揾公义嘅地方，其实唔系噶。如果大家有睇真正嘅法庭嘅故事咧，你就会清楚噶。系咁嘅，现实上真系唔系咁，唔系大家谂得咁漂亮嘅。咁大家都希望喂死后嘅世界啊，系公平啲啦，系真系凭一个人嘅良心咁去判嘅。如果你同我讲地狱原来系仲衰嘅，翻翻去包青天时代，唉咁啊死得啦。你都唔想系咁啦，系嘛？如果上帝系咁样审判人嘅，那个上帝系盲噶啦。OK， 咁好啦，咁根据呢套戏嘅咁样讲咧，咁不如我哋假设另一套戏反转，喺现实香港法庭就将呢个被告升堂啊，唔系升堂嘅，系开庭啦。咁就告佢就系呢个奸杀啦，系嘛？杀人啦，哇！呢、這个都断正，冇得打啦，系嘛？啊，咁、那个大律师竟然话，如果个死者系原谅你嘅，你可以无罪释放，你接唔接受呢一个判决啊？ 嗯， 即系我想问下市民啊，一般人啊，你唔觉唔觉得好合理啊？ 有冇搞错？ 你觉得合唔合理先？ 嗯，唔合理。 唔知啊，我你睇完呢套戏，啲人觉得好合理噶，大家觉唔觉得合理啊？ 咁样 啊？好啦，咁就咁啊。梗系厉害啦，系咪？咁呢个当然呢个大法官就应该有兼备呢个包青天嘅超能力，就系、是、落地狱救人啦，系咪？结果就落去阴间就揾阿小 B 咧，就 就問下成個究竟啦。 嗯。 係咪倒轉嚟做嘛，你將與神同行係咪？ 嗯。 咁梗係落地獄搵證人啦，搵當事人啦，即係死者啦，係咪？阿小 B 竟然話算啦，由佢啦。 系， 我屙翻呢个出嚟，吓嗰杯红白你同我饮咗佢冇事啦，当。 嗯嗯 嗯。但你知个杯咩嚟啊？ 系。 即唔知啊，第一唔知自己睇新聞啦吓，点会有杯鹿茸大补酒吓？喺边度屙出嚟嘅？但大家自己睇新聞啦 ，OK？ 你同我饮咗嗰啲杯嘢，佢我无数啊。 嗯。 系嘛？咁大法官喺地獄攞翻個杯嘢出嚟啦，嗱飲咗佢無數啊！小編話咁，哇咁核突，咁你飲啊？唔飲你判終身監禁啊！咁啊焗入啦，飲完冇咯，咁啊得啦，小編原諒咗佢啦，退庭咁啊，無罪釋放，咁大家滿唔滿意呢個結果？大家係咪覺得睇得好感動咧？係嘛？我一個俾人虐殺嘅女仔。我竟然咁大意諗言啦，咁咩？哎呀，原諒咗呢一個 兇手， 係咪應該喊住出睇離場啊？我包你過講粗口啦！你拍到咁嘅戲，啱唔啱啊？嗱，我用翻套戲同一個邏輯咋，係啊。咁咯，係咯。咁嗱，呢個我因為我又唔想穿嗰個古仔，你大家下個星期自己入場睇啦。OK， 咁如果大家睇聽完我呢個咁嘅，因為咧我就好唔中意啊呢啲咁，即係其實喺度你又講到嗰度係法庭，唔係你可以唔講到係法庭，你講到係法庭嘛。咁我唔該你講證據，同埋你調查出嚟啲嘢唔好唔兒戲啊，係嘛？你講一個現實講法庭嘅故事，我都尚且唔接受你呢啲咁樣嘅辯解啦。你同我讲个地狱系咁儿戏嘅，咁真系好儿戏啊！唔好意思，就算罢啦咁。咁其实呢啲系咪欺骗一啲头脑简单嘅富裕，同埋咪欺骗一啲即系睇开韩剧，唉，总之就呃你眼泪。我都觉得套戏有一样成功嘅咧，佢令我感受咗成套戏咁长嘅一个地狱嘅感觉嘅，系因为都睇到我好辛苦，唔好意思啊。咁 anyway， 咁呢个就係、是、有冇漏咗啲乜嘢？新年有冇啲咩我之前讲过啲咩？ 嗯，应该就冇漏啦。 冇晒啦嘛。好，咁呢个就我基本嘅 comment。 嗯。 啊，咁大家留下位入场再去讨论讨论。係、 啊。 咁有冇啲乜暂时有冇啲咩回应睇完之后有冇想问 我只想问一下，我就咁而家我未听你 comment， 我唔知咁複雜嘅。亦都唔知道又哇，搞到我成日以为好似啲神魔大战啊，咩与神 唔系，其实唔复杂嘅，系因为有啲人睇完之后咧，佢 comment 咗呢套系一套宗教电影咁嘅高度。 系 哇，我大佬有冇搞错？我都系想睇漫画嘅啫。你又同我讲过呢套即系劲过耶稣， 人性沉默， 劲过耶稣，劲过佛陀， 劲过受难曲， 劲过佢话史上最最最好嘅。宗教电影啊，大佬，即系呢套直情系宗教电影都唔算啦，呢个系特摄片嚟啫嘛。 系，冇错。 咁唔通蒙面超人高手嘅宗教电影啊？有鬼就系宗教电影咩？ 系， 唔系噶嘛。咁变咗我就即系我系要嚟反驳呢啲话，你讲到咁嘅一啲嘅，即系咁样嘅一啲嘅嘢啫。 明 白， 明白。 系嘛？咁如果你用每一样嘢攞出嚟去对比嘅时候，我净觉得哇系儿戏啦。打啦， 明白明白， 只不过喺度你夹硬讲，其实都唔合理嘅，所有嘅嗰啲嘅辩词啊，其实都唔合理嘅吓。你唔系咩都话系做出嚟系为人好， 就 得噶嘛？就唔系，即其实佢系为人好嘅，我唔系话里边佢系假嘅。佢讲呢个人系一个大好人嚟嘅吓吓， 嗯， 即可能有啲同伴过世，咁但佢就呃住佢啲屋企人就。代即系代因写信俾嗰个人，俾佢屋企啊，就等佢以为屋企人未死嗰啲咁啊，即系举例呢啲咁嘅嘢。嗱、 嗯， 咁但系佢讲到明，佢嗰个地狱系一个即系你有冇讲大话，或者你有冇做伪造，即系呢啲咁嘅嘢嘅一个地狱嚟噶嘛？乜、佢会你点解要伪造嘅咩？ 嗯， 咁你伪造文书，你唔好话我伪造文书系因为我想佢好过啲，咁你唔会咁噶？你有冇伪造？有咁啊，讲完噶啦。 佢点会话会动之以情咁咩都动之以情咁？咁个个屋企都个八十岁老母未系等住食饭，系嘛？废话嚟嘅呢啲，系嘛 ？O K， 咁 最弊就系、是、你好多人觉得咁样系 O K 嘅，其实即系话，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系咁嘅思想啊。第一种民粹主义啊，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个 Me Too 啦。系咪啊？即系我都好唔理性嘅一啲嘢，咁其实呢啲咪就系啲左交就系搞紧呢啲嘢咯。咪就系想你啲人咁样谂嘢咯。其实好大镬噶，大佬。系啊，咁你可能你睇完一套咩戏，你掰咗呢套思想，死咯。跟以后你谂嘢都系咁谂嘅。系嘛？咁就唔掂噶啦，系咯。 明白。 系咯。咁嗰啲某啲人啲老婆其实都抵死㗎，鬼叫你嫁个老公犯法啦、啱唔啱啊？ 咁样係。 係咯，你嫁着个老公犯咗国法喎、啊。咁你连坐都好合理啫。 咁样。 咁你如果根据佢啲戏咁嘅讲法，咩唔合咩唔合啫？係呀。佢应该成家猪狗族。係囉，返返嚟。 你失踪啦，只球要猪狗族。 係咪？係呀。咁边个做咗啲咩衰嘢呢，连审都唔使审呢，就应该、拉佢搵石头掟死或者烧死，係咪？咁、甚至乎呢，头先讲嗰單小 P 案呢，有人话应该将个即係被告啊就压去北韩。 係显脱。 就等下即係唔理佢啦，等下金正恩自己搵方法解决。 係。 就唔应该係终身监禁咁轻判啊。 系， 系咪啊？即系讲到好似即系系轻判咁样嘅，终身监禁系，系，咪咁你咪即系唔系改法律咯？系咪啊？好简单啫嘛，系咯。咁你即系你好认同就系某啲人啦、啊，系判得轻咧，就系应该判即系再嚟再落多次镬，判重啲，即系你认同呢样嘢啦，系咪？算啦，系咯。即系其实大家已经唔知咩叫做。人治咩叫法治啦、啊？系啊，即系大家系好拥抱人治嘅世界，咁你得到啦。而家你就身处于呢个咁嘅地狱，系、啊、恭喜大家。OK， 嗱，咁呢一套戏好睇与唔好睇咧，个人感受啫。我唔系话攻击觉得呢套好睇嘅观众。如果你纯粹喺感觉上中意呢套戏咧，系冇问题嘅。OK， 或者你调翻转你。睇完 Star War 你唔鍾意睇其实亦冇问题嘅。咁但如果你讲一大堆即係冇 point 嘅嘢呢，咁就有问题啦。OK， 即係你可以纯感觉嘅，係咪你杯茶嘅 ?OK， 係啦，但係头先佢哋嗰啲咁嘅讲到套戏即係喂你话套戏特技好呢啲，但你话你鍾唔鍾意其他嘢都算数，特技好你大家自己入场判断。 嗯， 系比美荷里活甚至乎更胜荷里活嘅特技，大家即管入去睇下你觉唔觉得系？嗱，呢啲冇得呃人噶啦啩？ 嗯， 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噶啦。咁除非就话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啲特技做得越差，佢哋反而觉得越正啊嘛。 系， 因为佢睇得出佢系 key 落去啊。 系， 系啊，嗰啲荷里活特技梗系屎啦，佢都唔知佢做咗，新嘅一样。系咯，星战边有特技啫？佢太空拍噶嘛，系咯。佢以为系啦，我谂佢系，咪有人话星战差啲特技。我有听啊，好多有好多人话星战今集啲特技做得好渣啊。嗯，咪与神同行又做得好、啊。咪咁你系用紧样嘢比较咪？你明唔明？ 嗯， 即你系用紧两套戏去比较啊？有冇搞错啊？呢、這个叫做差，呢、這个叫好，系咪？你点比较啊？诶，大家入场睇下啦，系咯，系啊。咁仲有啊，佢仲话系 Coco 好渣喎、啊。 哦， 系呢套先感人。 咁样 系啊，大家即管下星期 ，OK？ 大家观众用你雪亮嘅眼睛去睇清楚 ，OK？ 嗱，我冇话呢套戏系一无是处啊 ，OK？佢都有佢 O K 嘅地方㗎 ,O K, 不过你讲到佢天咁高，即又系嗰句啦，我系第一个介绍你的名字俾大家嘅。但你系要讲到呢套戏200分 ,1000 分呢 ,sorry, 呢套戏大概值98分到啦。100分系到唔到嘅，因为佢系有啲问题㗎都。 即我唔係好鍾意大家，即係淨係永遠就係好晒同差晒，呢、這個就係冇咁嘅嘢㗎。其實亦都冇乜邊套戲真係可以攞到100分㗎，其實真係大師作品都總有瑕疵嘅。即瑕疵可能嚟自嗰、那個女唔係夠咁靚咁樣啲呀，或者都有㗎，可能佢演得好啫，但佢唔係咁靚㗎嘛，唔奇㗎。咁總有啲瑕疵啦，係咪？咁邊有100分嘅？咁但係啲人就講到啲戲唔係100分，係200分、1000分。大家自己睇下入場睇，我冇話呢度係 shit 啊 ，OK？ 你亦都可以係覺得好睇同鍾意同感動啊，咁但係你攞其他戲嚟一相比之下咧，你話特技咩更勝荷里活呢啲真係唔該係咪？唔該 ，OK？ 我認為係蒙面超人嚟嘅啫，就係咁啦。好啦，咁最後啦，呢度咧有好多屍殺列車嘅人嘅。包括里面其中一个就掹欧利根嗰、那个地獄那个阎王呢，其实是个瘦弱女嚟，拿住支波板糖。 好。 咁、那、嗰个就係屍殺列車入面个靚妹，咁亦即係君臨島个靚妹。 係君臨島个靚妹。 好啦，咁、那个三神官里面其中一个嗰、那个女呢係边个呢？其实就係呢个韩国版女王的教室入面嘅志田未来。 係。 即係嗰个公仔面咁嘅头嗰、那个、那个那个女。咁佢而家唔係咁細啦，而家17岁。咁、你即管又睇下佢呢度嘅演出又如何啦。不過可能大家係未睇過嗰個版本嘅律浪的教室嘅。咁、而呢個雅嘅阿媽係邊個呢？就係、是、屍殺列車入面有兩個婆婆。 係。 老一個家姐嗰、那個。如果冇搞錯。 家姐就是佢喺安全區嘅，之後佢開門嗰、那個， 冇錯，應該係嗰個角色， 係啊，開門嗰、那個， 嗰個演員，係，仲有啊，都未完喎。咁啊，屍殺列車除咗男主角之外啦，咁啊， 有個大隻佬， 大隻佬，大隻肥大隻佬，嗰、那個都好討好嘅，屍殺列車，係 啊，出個手好似啊，係 啦，佢最後會登場， 哦， 咁啊就係嗰、那個、哦、一個伯伯，嗰伯伯咧就好得意，佢又即已經多次咧，俾佢見到嗰啲即係呢啲嘅神官啊。咁其實嗰度都有少少就係話，啲人臨死又會見到油頭馬面咯。係，其實即係都暗示佢就係去。咁最尾好似係佢到佢係佢去嘅時候咧，就另外有三個啲咁嘅神官出現，就唔係原本嗰三位。咁就喺個屋企就見到有個家神啊，即係家神意思就係嗰啲係咪土地啊？我諗下。咁就係、是、就係、是、呢個屍殺列車呢、這個肥哥啊。 好， 我 第到 二。呢、这个就是第二集嘅故事。 哦，即系佢先系第二集嘅主角咁样。 唔系，佢唔系主角，佢咪人嚟噶嘛？佢都系啲啲，佢、 都 系 啲 神 官。 啊，但系佢唔系着怪衫嘅，佢着到好靓肥嘅。 哦。 即系佢着时装嘅，但系好靓肥嘅，着得好似浸油咁。咁咧，其实第二集系已经拍咗嘅。 哦。 系基本上同第一集系一齐拍嘅。 O K。 咁所以咧，呢个将会喺2018年会上嚟影嘅。 O K。 咁佢哋就話呢，其實第二集嘅故事係寫得好啲嘅。 嗯。 哦。 佢哋自己演員咁講啦 ,ok? 咁我都會期望係啦。咁佢哋話呢一集好睇嘅人呢，佢哋話竟然係提升咗漫畫不足之處 ,I'm sorry, 佢降低咗嘅我認為。 係。 我完全唔覺得個漫畫有乜嘢不足之處。 嗯。 唔係無端端唔使打加啲打呢啲叫不足之處大佬。即武侠帝女花是不是真的是加得靓呢我想问大家。是。是。那罗密欧是不是是片朱丽叶呢即某些戏其实不是打戏来的嘛你做什么加啲打斗去做什么事啫是。是。是。即你包青天因为它是古装片就夹硬整很多剪超那些东西来啫。 是。 那现代使不使使不使法庭戏加埋打咁喺台底度，其實兩個律師都喺度過緊招，係咪啲腳刀啊嘛？係係，使唔使？ 唐伯虎點抽佢？係 咯，奪命書生咁樣，使唔使？ 腳就係咁出緊腳。係 啊，使唔需唔需要？唔使啦，係咪啊，大佬？咁我就覺得呢啲叫做九尾逐雕，或者係叫咩畫蛇添足啊？係係啊，我認為係咁咯。嚇，呢度我覺得其實佢平平實實。是拍一部电视剧出来呢跟得个漫画哇我就觉得非常之好睇。即是他就将呢个司法制度呢样嘢呢即是用地域啊去讥笑緊司法制度啊。是不是咁高啲啊 嗯。 而不是变成一套奇幻即是魔幻咁样吓，啲特技又流吓，咁你几乎嗰佢哋咧系真系去厕所掹张厕纸都要瞬间转移，咁我有冇需要咧？喂 ，come on， 即系你喺一间房里边，由个台头去台尾，你行啦，大佬，瞬间转移， 嗯， 吓、啊，即系你 sell 特技，你特技好啊 ，sell， 喂，其实唔系噶，你想特技好。都唔系咁嚟卖弄噶，你咁咪真系星战前传啫。嗰把光剑好粗用噶，点烟又系佢，开门又系佢，开罐头又系佢，咦，黑得滞，照明都系佢。 系， 你觉得系 O K 嘅？你识法术都唔系咁样玩嘅，大佬。 系， 即系呢啲系就卖弄特技，好明显系卖弄特技，但系做埋呢特技有流。咁大家入場啦 ，OK， 我嗰個隊好似一無是處，未至於嘅 ，OK， 嚇，各人嘅演出係好嘅， 嗯， 演得係好嘅 ，OK， 係，我就係覺得佢成個處理啊，同埋佢同漫畫嗰個差異咧，我唔 buy 啊 ，OK， 咁同埋唔好講嗰套戲真係天咁高，唔係啊，嚇，即係我係失望嘅對佢，嚇，嗱，上次《獵者》哇，我超滿意 ，OK， 完全冇失望，原來大家。讲嘅嘢冇讲错，真系好好睇。OK， 其实军舰岛嗱，可能不打唔 系 好中，但系我都觉得 OK 嘅， 系， 我满意嘅，系我满意嘅，系，我觉得佢做到佢要做嘅嘢嘅，但系呢一套 sorry 真系唔得，系，咁我亦都好推荐大家睇翻原著漫画，好睇好多， 嗯 ，OK， 系啊，其实系一个网络漫画嚟嘅啫，佢每一篇好短嘅，即系佢成一页一页咁嘅，咁大家可以慢慢睇嘅，系啊。佢亦都啲公仔好簡單嘅啫，佢唔係畫啲複雜公仔，但其實第一主要係睇個故事，係睇對白，係咯，係好好嘅寫得，真係寫得好好嘅，就咁啦，係咯，咁下星期啊，大家睇完大家再傾， 好，好啊， 交俾大家 ，thank you， 好啦，冇啦嘛，好， 好啊， 好，好， 差唔多， 唔該曬，不打，咁下個禮拜係咩啦？就係呢個啦，嚇，與神同行， 有啦，與神同行啦， 仲有冇咩咩戲？ 亞人 啦，下個禮拜啊，阿人咯，系啊，阿人咯。 阿人好，仲冇？主要系呢两套。 有套《坚尼地死人劫案》。 哦。 就系阿佐治·古尼导演麦迪文做嘅。 哦，我以为港产片，点听到呢啲名 字？啊， 喂，我话得喺坚尼地城嘅一件案添，系咯。 仲有呢个《天空之城》啊，都正常。 哦， 系喎，我下星期就做呢个《天空之城》，唔系宫崎骏嗰套啊，要讲多次。系，即系嗰个外星人落地球嗰套，系。 疑空四系咪？ 系边套啊？ 疑空四啊！ 疑空四啊！ 疑空四， 哇，咁都有四疑空。 咁样 ，OK，OK，OK，OK， 我知道有啊，但下礼拜就做啦，哦，咁样，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咁下个礼拜我哋啊都要睇到嘅朋友就再聚集再讲啦，系啦，我唔知睇唔睇到啊，我唔知下礼拜喺咩度啊，系， 系， 冇错，咁啊，即系睇到系一齐倾啦，系啦， 好， 好，唔该晒，不打 ，OK， 我哋会继续讲噶，我哋未完嘅，我哋一阵会再讲 剧系嘛， 剧，冇错啦，就黑镜啦。冇錯， 即刻網上見。 好，係啦，網上，係好。 OK， 唔該曬，拜 拜。 拜拜。